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是2021年9月11号。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911。 不过我哋唔讲911啦吓。 呢个唔系我嘅题目啦。 我哋讲啲副报先啦。 咁咧就系老牌编剧伊东恒久就离世。 讲佢嘅话咧，我谂大家会比较先谂到就系同阿富野嗰啲合作啊嗰类。前面讲我哋细细个睇嗰啲动画，或者系你细个添啊，唔系我细个，系你细个嗰啲动画嘅编剧，其实好 Q 多佢都有份嘅，即系随便举啲啦。 我睇过啦，例如巨人同盟军啦，霸王大系龙骑士都有，我都去睇啦。 黑齿大魔王啦， 苍狼星的士啦，比较香港比较少热门啲噶啦。铁拳浪子 系啊，总之佢做咗好多好多，我哋细个已经系经典级嘅动画，佢都系有份做编剧嘅。 原来佢写新世纪 GPS 噶剧本，虽然都最新系呢套啦，如果喺佢名单里面， 咁佢都老人家啦，佢1941年出世嘅，即系咁都差唔多时间啦， 都算啦，70、80啦。 怀念下啦，即系有啲旧嘢走翻出嚟，咁样一啲回忆翻嚟，咁呢个感觉咯，有啲吓。咁啊，跟住就唔系死人啦，跟住就系、是、伤病嚟嘅啫，就但系都好似好大镬咁样啦。 咁咧就系、是、歌手、演员、加剧就艺能活动无限期休止，就神经系统疾患。 佢系咁讲啦吓。 嗱，首先佢好个事务所就声明嘅，今次唔关武肺事，呢个系佢长年啲老问题嚟噶啦。自细佢就有呢个毛病，只不过近年一有呢排咧佢又爆发过，而且仲好严重，严重到连开会都讲唔到嘢，系净讲唔到出唔到声啊！ 这个人兄我想我最有印象就肯定是茄巴的了，即是 Wokoloi 啊茄子的中之人啦。因为为什么要声明说无肺无关，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啦，我觉得有些牵强的。因为他是那些、认为无肺好小事啊什么什么七七那些，然后阴谋论啦，就说会不会其实他是无肺重症所以入了厂如何那样，我想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不会无限期休止的。 是啊。 难听讲句，如果真的是重症，一是钉疮，一是就好返。你冇第三个可能性㗎啦嘛。 咪算咯。 咁你点会无限期休止，一个月之后你就见真章㗎啦，要么就真係唔好彩先游咗，要么就係好返，有冇事后遗症嘅另计啦。你唔会而家就已经知道佢会有个后遗症令到佢做唔到嘢㗎嘛。 係啦，因为传媒好努力咁搵一啲就咩反对疫苗反对冇肺嘅人，然后话佢然后搵到佢哋有病嘅事，然后大肆宣传㗎嘛。 其他我唔讲先啦，嗱呢啲我觉得有啲牵强咯。 好客嚟嘅。 咁我认为佢系冇肺嗰啲人咧，觉得系喂你呢个设定系之前冇出现过嘅，即系从来冇提过佢有个神经系统疾病嘅，然后而家突然间讲出嚟，系咪讲大话？我问紧，如果佢要讲大话，系咪讲个合理少少嘅理由咧？系咪咁话先？ 我嘅讲法就系、是、有病先同你讲啊！好多人喂，我嗰阵好多演员有哮喘噶，咁佢而家唔出声，唔通佢真话俾你知？我以前有哮喘啊，要做咩话俾你知啊？即傻嘅都 哮喘更加唔使讲添啊，因为哮喘系可以细个冇，大个有噶。因为过敏科嗰边同我讲翻噶，即系有啲过敏嘢咧，系细个咧未累积够量，到你大个去某个时候先发出嚟嘅，系会有咁样嘅过敏甚至哮喘噶。 同埋有啲人佢个病佢唔讲噶，即系讲就系有你冇必要讲，做乜讲咩先啫？ 咁我又而家又冇事咯，又唔影响嘢，就算佢而家得到病有乜乜喘，其实真系好得意。之前突然间精神疾病都得噶啦，记得之前成日 love life 嗰个成日唔记得边个？ 哦，高启佳女子。 系啊，高启佳女子嗰单，我哋都讲啦，佢咁大单嘢，喂，如果佢一路好唔翻，一样嘅真系可以无限期休止噶。嗱，唔系想就佢啊，我只系提一提啫。突然间得到病咁乜唔出奇啊，需唔需要整个隐藏设定出嚟？冇咁必要。 傻嘅真系。 如果佢系无限期休止，我觉得唔可能系与冇肺相关嘅事嚟噶咯，无论系边方面都好。 不过呢个就唔讨论啲阴谋论啦，我 驳斥少少，驳斥下啦。 有机会有机会讲阴谋论嘅，有机会我讲下阴谋论嘅，不过唔喺度。 你慢慢讲啊，咁啊，系啦，讲翻喜事啦。 首先就是歌手美香阿纪就宣布结咗婚同埋有儿有女噶啦， 即系又系嗰啲啤仔先肯承认结咗婚嗰啲啦。 其实好奇怪咯，佢嘅情况嚟讲唔讲都好似冇所谓啊。你又唔系走偶像路线，你又唔需要去保持你嘅偶像身份。 唔系，我觉得佢唔讲结婚系因为低调，纯粹系低调啫。佢冇必要隐瞒，但系都冇必要讲俾你听噶。 嗯， 咁但系生咗女就唔同啦，咁佢要晒女噶嘛。咁如果佢冇话你听我结咗婚嘅情况下真系晒女点算呢，你知有啲阿爸阿妈好鍾意你睇我个 B, 即係嗰种呢，咁佢如果喺 Twitter 啊喺 Facebook 入面晒女的时候，啲人会有啲难听说话囉，可能会咁佢咪要讲俾你听系我结咗婚啦。其实我呢系可能系为咗要为咗晒女方便嘅晒女用。 唔出奇啊， 纯粹推测㗎咋。 咁恭喜佢啦。咁另一单呢就是荣休啦，正正式式嘅荣休就系、是 88岁的超老牌声优小林清志就宣布勇退啊，急流勇退勇退啊，不再演次元大格这个啦。而次元大格接任人就是大冢明夫。 咁啊，好正常啦，你都好难谂到有几多个有嗱，先唔讲佢个声质如何，即系有咁嘅份量可以接咁重要嘅角色，毕竟系国民动画入边嘅第二重要嗰个角色，其实同当年你叮当啊嗰类长寿动画，你总系日理换声优噶嘛，咁样咯。 嗯， 咁啊，佢88岁都系时候退下休享清福啦。 咁系， 先交我棒，交我啲一定长寿动画又要做落去，交咗棒先，咁啦。 最中意就系关于幻觉咧，阿小林清志讲嘅就系、是、我问明夫，喂，你老豆做乜唔做幻卫门啊？即系嗰种语气就咩？能够叫大冢明夫做阿 Kira 站嘅咁，呢个声优界唔会几多个啦。佢因为讲就系佢阿大冢周夫就系、是、周夫前辈，咁佢叫周夫前辈，咁你个仔，咁我梗叫梗系细侄噶啦。而谂下大冢明夫都唔后生啦，能够叫大冢明夫做细侄嘅声优，我谂呢个声优界而家数埋一只手嘅就得。 仲要现役喎， 系啊， 即系虽然已经唔会好多嘢啦，但系如果你而家又要攞翻老帮生晒嚟拍，一路拍紧噶嘛，咁、你又系要揾翻佢噶喎，你仲要继续拍嘅话，呢、个年纪仲系现役嘅，已经系好少见啦。 所以咪超，所以喺日本人教中，以论资排辈嚟讲，佢系超级大寓所咯。 系啊， 佢之后就系野泽雅子啊，不过嗰野泽雅子系有排都唔退休嘅。 好啦， 好啦，咁我又讲下。 咁啊，讲下老牌嘢啊，讲一啲都系老牌嘢啦吓。呢个新锐动画45周年出咗个 PV。 依我哋其实我睇唔少新锐动画嘅。 我同你一样啦，不过我系知嘅，即系以前要查制作公司嗰阵时啊，一定要查翻新锐样嘛，所以好多年前我已经知啦。新锐动画其实做咗好多我哋细细个睇嘅动画噶，包括叮当、奇天大百科嗰类，其实真系好叫多。 叮当、奇天烈啦、小新啦，一系列所谓叫做咩万年番嘅。长拍长有嘅 国民级嘅儿时回忆都好多都系新锐做出嚟嘅，虽然新锐近年就真系二线都好难叫得上咁啦， 但靠食老本咯，净系做好几套万年花就已经够养住间公司啦。佢哋 我谂佢少数嘅新作其实又唔系真系咁差，即系佢同龙之子到底边个食老本啲有得倾下嘅。 咁我讲，我觉得新锐仲有好龙之子， 肯定咯， 起码佢嗰啲老本仲坚系食得嗰只嚟嘅。你唔好理，小新而家仲做紧，叮当仲系做紧，做几套万年番嘅沙西人已经继续上嘅。你唔好理，净系够养佢间公司够噶啦。 啊，咁近期啲嘅咪高木同学，仲有啲你可以叫炒老本啦，呢、這个黑唔推销员。你反而呢套就对我嚟讲系新翻嚟 ，N 万年前嘅嘢，我旧嗰套我根本就唔捻识佢。咁佢其实一路都 keep 住口不二，仲有新作，但系已经系连二线都称唔上嘅密度嚟噶啦。佢大部分都系净系做翻啲国民番咁样咯。咁所以你一睇过 PV， 如果你觉得系啲童年回忆翻晒嚟嘅话咧，你已经泄露晒力量啦，即系咁样啦。 喺日本未必嘅，日本如果你有 keep 住睇电视嘅话咧，你都一定会睇过嘅，因为真系国际版见到佢作品格喺度。 啊，仲有一套好红嘅新番《天竺鼠车车》。都系新锐做嘅做嘅， 系啊，咁间唔中会有惊喜，即系佢好龙之子就系佢间唔中会有啲有惊喜爆出嚟咯。 龙之子都会有惊喜嘅问题嘅，龙之子冇啲长寿翻去 keep 住大家嘅记忆啊嘛。 嗯，好啦， 话翻转，我哋要转去讲下啲好奇奇怪怪嘅嘢。即系先讲个结论先，先达画成最难嘅赢家。 首先就系呢类嘢咧，就唔单止系中国嘅，全世界都系噶啦。就啲版权蟑螂，就系告人哋公司，又话侵权，要赔钱，又结又禁售。 嗱呢单咧系咪真系版权蟑螂咧有得倾嘅？但系佢告落去系合唔合理？我觉得系唔合理嘅，即系佢未去到去新八轮告赢咗 New Balance， 系未去到咁嘅程度嘅。但系你话佢告赢 Apple， 即系告 Siri 嘅专利啦，佢系咁系咪合理咧？我觉得系完全唔合理嘅。即系先讲间公司咩上海至尊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咁佢搞嗰个小 I 机械人，其实我用过嘅喺 MSN 上边嗰啲聊天机械人。但系你听到呢一句系知道呢嚿嘢绝对唔系科技前沿嚟噶 ，MSN 上边嘅聊天机械人，我屌你啦 ！ICQ 年代就已经有啦，聊天机械人嗰阵时仲未系用 IM 为主啊，系主要系嗰啲网页嗰啲聊天室啦，偶不二就会有啲聊天机械人噶嘛，我哋之前讲 AI 嗰时都提过啦，因为佢讲嘅专利个详细相关就系人机交互智能做查询之如此类，即其实同 Siri 又好，同咩呢啲聊天机械人系一样意思，我先唔讲佢点解会啤烂咗俾佢。咁一个咁 Q 广阔嘅专利版权，你想打捻晒所有，绝对系乱鸠咁嚟啊！真系只有啲乱鸠咁嚟嘅国家先会判成咁样嘅啫。 唔系咁咩嗱，公平啲， 美国啊、欧洲成日有啲咁嘅古灵精怪官司，又系打十年八载嘅，莫名其妙地嗰啲专利，只要唔系咩叫专利蟑螂啫，就啲莫名其妙官司打完之后，跟住要赔几廿亿美金，跟住公司又要打官司，跟住打嚟打去打嚟打去，系佢依真系我依单嘢会讲系因为依单嘢发生好在中国啫嘛。如果我个个礼拜都讲呢啲专利侵权嘅话咧，有排讲啊。 唔系 去到 两个重点啊，第一就系、是、其实我要修正你少少啊，专利蟑螂通常系指嗰啲恶意地去攞专利，然后以告人为目标嘅嗰啲先，真系我认为嘅专利蟑螂。呢、这个咧其实佢唔系嘅，佢真系中意自己嘅嘢攞去申请专利，但系一般正常嘅国家或者地球上边嘅法院系唔会将佢判对方咁样败诉赔咗100亿，同埋另外系佢而家仲进一步申请禁制令。禁制呢个 Siri 嘅使用，咁但系 Siri 系绑 iPhone 噶嘛，因为已经系告赢咗个专利噶啦，而家系申请禁制令，咁好有机会系成功申请禁制令嘅。咁如果成功嘅话咧，就新 iPhone 喺中国版就会拎走咗个 Siri， 呢个系最大嘅可能性。咁你叫 Apple 放弃中国市场系唔捻可能嘅事嚟嘅。 打官司咯，如果佢反映佢就嗰、那个佢间公司一大部分收入攞嚟打官司啊嘛。 另一个可能性就系赔钱。譬如话同佢买专利，虽然呢嚿嘢系真系完全全合理嘅，但系你咪当中国啲灰色成本咯，即系成日讲啦，生产成日会讲到嗰啲灰色成本，即系啲要行贿啊嗰类嘢。 屌，咁我不如俾100亿叫共产党收入佢嗰个啦，俾佢戆鸠都。 睇你点睇咯，即系 我咩？我俾百亿，我咩俾百亿？我投资100亿中国喺中国政府中国上面，跟住中国突然间搞掂呢条友，我都仲简单嘅。 咁佢投资唔止100亿添，咁佢而家 投资够讲好听啲啊！ 我唔知佢会点样解决，总之咧就系、是、最坏嘅情况就系、是、离开中国市场，又或者系中国只能够阉割版，无论系边一种都好啦。就系、是、我哋啱啱一开始第一句就系、是、先帝话成最大赢家，咁你唔想要个阉割版，咁你唔系办法系咩啊？买外地版本咯，唔好买中国版咯。而且本来就有人系唔中意买中国版嘅，除咗价钱之外，就系阉啲阉路啊，又慢啊，剩啊嗰啲嘢啦，咁。香港嘅先达咪就系再次成为最大赢家咯，即系等于以前 iPhone 4个年代咯。 嗯， 咁啲人咪落嚟香港买咯。如果佢落到嚟香港的话， 落到嚟嘅咧，而家开始落到嚟噶啦，开始噶啦。不过依家唔关我，唔系我今日要讲嘢啦。 唉，冇提啦，就系、是、算啦呢单咧。咁啊，总之就系呢单嘢系咪真系会好大影响咧？视乎苹果取决态应嘅，佢应该系唔会再用官司形式去搞噶啦，可能都系贵噶啦。 系点啊？ 呢个市场咁大，佢唔可能会因为咁样而放弃嘅。无论系同佢拗掂数又好，定系被专利都好，咁样咯。 嗯， 好啦， 好，跟 翻翻嚟我哋 ACG 啦吓，呢单其实同 ACG 唔系太大关系嘅。咁啊，讲下我哋呢个新嘅约会大战之战延期2022年，即系原本咧就已经系讲第四季出，我已经系吓、啊、你仲第四季啊？咁我知道佢故事一路去紧嘅，冇乜理由咁跟住就冇下一季嘅。但系即系你知第三季几咁。惨烈噶啦吓，咁跟住问清楚，换咗公司，今次除咗公布延期之后，仲有出到个 PV 出嚟，咁、那个 PV 睇落去咧就有模有样 ，OK 靓嘅其实，但系大家都记得《约会大战》战第三季个 PV 其实都唔差噶，即系但系最后就惨遭动画化啦，咁啊唔知佢会点样，咁总之就系延期咯，咁睇下点咯，手续办咯，反正睇开嘅。如果你顶得顺第三季，我谂你都唔可能唔睇落去噶啦。咁如果你系顶唔顺第三季，咁你就自己谂掂佢啦，我帮你唔到。好，咁我哋讲下啲游戏相关消息啦。 系啦，咁咧通常而家好兴噶啦，就系喺大型游戏发表会之前咧，游戏主机公司自己搞个小型发表会，喺个发表会播片嘅。咁咧 ，Sony 嘅 PlayStation Showcase 2021就播嘅片就播出嚟啦。咁咧，主要当日介绍我认为冇 game 嘅 PS5 游戏啦。咁又对于玩开日系嘅 game 嚟讲嘅，我嚟讲咧，其实啲名唔系好熟嘅啫。咁我随便讲下啦。Star Wars: Knights of the Old Republic 就remake 嘅，依只系 PS5 出咗啦。Project Evil、Wonderlands、Tiny 与魔法世界就2022年3月25日。Forspoken 2022年春。跟住 Rainbow Six 嘅又系 Rainbow Six 啊，唉 ，Unreal Fate 就 Remaster GTA 5 2022年3月发售决定 GTA 5 又嚟 GTA 5真系我真系想喺电视台啲节目里面讲话，知道我几时出啊？屌你冇， 呢个 PS5 版啦、啊， 跟住 Ghostwire Tokyo Marvel Guardians of Galaxy 十二英雄，即系一大堆咁嘅 game 啦，咁我数落去，跟住 Last Man 7 PS5 PS4 2022年3月4日比较熟之后，其实 好老实嘅，如果你唔玩美国 game 嘅话，呢堆 game 真系可以完全唔识嘅。 啱啱你一路读嗰阵时候，我谂紧你该唔系谂住读晒佢啊？因为真系好捻 唔会，唔系我读嗰啲咧系有著系会系接近会发售噶，即系叫做咩？即系呢半年内会发售嘅游戏，嗰啲2022年啦，咩嘢 Kickstarter 呢啲系唔会讲噶啦，已经后面嗰大啦。 重点系真系啲大惨都系佛善可陈咯，老老实实。其实虽然欧美 game 比较多，但系真系一只勾到我兴趣嘅都冇，唔讲嗰啲嗱旧版本翻新嗰啲，咁但系原因都好清楚嘅，因为同时间 PS5 都有提到过销售啊，前嗰排咪嗰个销售破咗1000万嘅、 嗯， 上个礼拜就讲埋日本嘅销售都破咗100万，我谂紧 100万， 即系十分之一啦吓 ，PS5 Sony 噶、哦，你话我听日本得十分之一销量。即系成个地球卖嘅十部机入面得一部系日本卖嘅，你日本市场到底发生咗咩事？虽然听翻啱啱个阵营，你就知道你都好难怪日本人唔买佢啲机噶。 嗱， 即系先唔讲买唔买到啦。 嗱，我而家讲下啦。喺花尾通8月30日至9月5日嘅游戏发售表里面，喂 ，PS 系列游戏咧，有啊，第6位嘅 PS 4嘅月机， 竟然系月机。 跟住第16 PS 4月机嘅 Switch 版月机。跟住一路上到24位嘅对马战鬼嘅大家特级版，30只 game 里面得2只 game 系 PS 系嘅，有一只系 PS 四嘅。 月机仲要系两平台共通喎。 系啊， 咁呢个销售数咁捻低就好捻正常啦。咁到底边个系因边个嘅果咧？就我觉得系策略问题嚟嘅。Sony 近年嘅西进政策系好明显嘅，即系我讲嘅西进政策真系倾欧美市场啦。 日本讲法就系脱亚入欧。 哇！你真系我讲西进政策已经够老噶啦，你仲脱亚入欧添啊！真系 够我咪维生 feel 咧。 咁啊，所以就会为因果啦。Sony 系唔系日本公司啦？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唔知点解 DDPS 嘅消息好捻多，但系都唔系啲咩重大重磅消息先呕血啊嘛。 所以佢有留言啦，就有条 YouTube 片就话 PS 五 Pro 就2023年至2024年出，咁咧。咁你就解咧，我就部机有鬼借，主机又打一借，价钱又细片又解一借，速度快一借，支援 8K 嗰啲格嘢啦，即系有啲纯粹数字游戏啦。理论上系可以嘅，理论上系有，我谂有呢个计划系唔出奇嘅。 点解呢个系话一定存在？第一，佢符唔符合佢噏出嚟嗰扎嘢，我唔知道。不过就都好正路嘅嘢嚟嘅。咁你就算勾股都虽不足亦不远噶啦。咁重点就系而家部 PS5 都卖成年啦。咁你开发得嚟。其实都是3-4年之后你才会见到 PS5 Pro 的啦。以 PS 的生命周期来讲是差不多的啦。虽然你现在听好像很早，咁问题就是部机由出大概规格去到见到部机都要一段时间。所以现在讲定是差不多的啦。因为每一次都是 PS3 啱啱出的时候已经讲 PS4 要开发的啦。即是当然他讲的是4啦，不是 PS5 的加强版啦那些的。PS4 嗰阵时都讲紧 PS5 要启动计划噶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佢都已经做紧个 PS4 Pro 嘅计划喺度做紧噶啦，因为佢要设计硬体啊嗰类嘢，其实一定要超前几年，我哋讲咗好多年噶啦，我咧十几年前已经讲紧噶啦，呢啲主机设计一定系超前几年嘅，即系所以你而家见到一啲都唔出奇，只不过呢件系咪坚噶啦，我谂你要几年后先知啦，咁样咯。 而且最紧要就系头先吐槽讲嘅就系游戏咧，砌将主机头一年游戏系少。我可以理解嘅，但系少到近乎冇，依下砸死咧。 个原因咧就系、是、我哋阵间可能会有个答案嘅，不过我哋先讲一单比较实在少少嘅。而家大部分 game 都系 PS4、PS5 双平台噶啦，而当初 Sony 系承诺过所有游戏都系向下兼容噶嘛。咁我而且就讲紧呢个 Sony 本家游戏啊，跨世代免费升级噶嘛。咁但系咧，地平线嗰边之前就发咗个声明出嚟，就话。你揸住 PS4 版要升级到 PS5 系要俾$10，咁跟住全世界就嘣吧了老母啦。喂，当年系你自己承诺，唔系好耐之前上年嘅事嚟咋？你承诺跨世代免费升级嘅，哦，我哋而家买成千万部机就可以跳票啦，系咪咁话先？结果就烧捻到佢个总裁就执翻出嚟讲，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地平线就免费升级上去 PS5， 但系咧。佢就亦都讲咗未来嘅游戏呢依然系会收你嘅升级费用嘅。咁你当年就冇咁口爽讲游戏免费升级啦。即系。 咪可以理解嘅，因为始终就系而家游戏越嚟越贵，尤其你大好眼睛啦，你部署得越劲，需要做得越靓，你使嘅钱就越多。 係啊。 即系呢成冇必要咁边有咁着数嘅嘢㗎。你又要低成本，但你又要享受 8K 高解像度画面。 用阿老諗都知冇可能啦，你班傻閪。 即系咁啦，咁你亦都系引申到一单。其实件事咧，我谂我哋讲咗，我哋由 PS2 年代讲到而家，真系。但系终于有个叫做台面上嘅人物肯走出嚟认咗呢单嘢啦。咁就系呢个曾经啊，因为佢已经离咗职噶啦。咁就啊，唔识读啦个名就。 桑利顿前桑尼高层啦。 佢个 title 系环球互动娱乐工作室总裁。都已经好大噶啦，咁佢接受访谈嗰阵时就有提到，而家游戏制作成本系越捻越嚟高嘅，咁佢19年离职嘅，咁所以佢 PS5 啲开发应该佢都仲 high 到嘅，佢就话上一世代 PS4 嗰阵时一个3A 级大作开发成本咧要1亿美金，咁同我哋之前嘅理解差唔多啦，嗰阵时讲紧100亿日元啊嘛，咁咪即1亿美金咯，差唔多啦，咁而家就话 PS5 就再嚟一个 double 2亿。以增加趋势嚟讲呢已经冇以前咁夸张㗎啦，因为再讲前少少呢係讲緊隔一代多咗个零啊。由红白机的年代100万 yen 可以搞一掂，到超级年代已经1000万咁样一路上一路上，去到而家就要系200亿 yen。佢又或者因为咁样所以令到啲续作啊翻兜啊嗰类嘢会不断出现，因为游戏本身嘅价钱又唔系好喐得到。其实而家你一隻三一级大作你够唔够当好似当年咁卖8000几 yen 啦你够唔够好似当年 DQ 咁卖8000几 yen 啦唔头淡啊嘛，所以两面夹咪第一要谂办法缩数啦，第二就系高风险作品佢原谂全部唔使咁住谂啦。咁呢啲其实我哋老掉牙讲咗好多好多年，即系点讲啊？咁多年嚟我都唔中意 Sony， 主要系指 PlayStation 啦嘅原因，就唔系因为佢有啲游戏好玩唔好玩之如此类，系我唔中意佢咁样不断咁拱高咗个游戏成本。但系呢样嘢我哋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我哋都唔喺度重复咁讲咁多啦。 会讲笑咁句啊。我写包装而家陶铁呢1000万美金唔使。 因为佢系翻兜仲要系低成本翻兜咁样另一回事啦。 但系陶铁卖陶铁只日本卖230万喎，只硬碟硬版喎，唔计下载版喎。 呢个年代已经系三 A 大作收皮啦，即系。 我谂咩咁讲呢一亿美金呢如果喺上个礼拜 game 榜里面呢起码可以开发5至10只 game 啦。前面30只 game 里面起码10只 game 用1亿美金开发到。 呢个就唔肯定啦。 我寫包單月基唔使1000万美金无辜冇收咁用嘅。 但係佢拖咗咁耐呢佢啲点讲 呀佢纯粹拖票啫咁佢唔做呀唔做唔计成本㗎嘛屌。 唔係咁开发成本係要计埋开发期间啲员工支出嗰嚿先係最大嚿钱嚟㗎嘛。 嘿咁佢仲有 FGO 呢你用 FGO 同一条数㗎嘛呢啲嘢。 我唔知佢点解啦总之就係终于有个有头有面嘅人肯出嚟认领咗佢啦虽然佢就已经唔系官方人物啦但係佢讲嘅嘢绝对有说服力终于有人可以收。 十几年前啊开发一只跟 TSMO 啊都三年几啦嗰时300几人开三年几条数咁计估都估到啦。即系十几年前已经系咁样咯，何况而家而家开机其实做咩？越嚟越唔赚钱，唔系点解将系咁出 DLC 集揾你笨啫？你计条数噶嘛？ 唔好啦，继续讲日本啦吓，呢、這个 Hobby Japan 叫余波啦吓，即系我哋之前提过啦吓，开铺就俾个编辑就讲捻错嘢，咁啊结果俾人烧到佢俾人炒啦。我 call back 翻听众嘅记忆啫， 嗰单啊 吓，咁今次咧。其实同一单嘢然后有人跳出嚟就话即是如果你哋当初同呢个铺头打好关系你咪可以晨早事先攞到咁咪唔使同嗰啲人抢咁你咪买得到囉。 係喎、哦。几恨憎喎呢样即係严肃。 哇呢啲嘢真係难人听到啦如果佢系普通人呢你都仲可以话哦咁有啲模型铺有啲熟客啊或者大客仔啊会留货。 实系噶啦，唔系你成有嗰个，唔系使乜同成喺间铺度吹水啊，同老细嘻哈啫，你成日帮衬同一间铺头，就是、希望咩啊？有着数，人意先留货俾你啫嘛。 如果你系呢种咧，我哋仲可以话 OK， 你等大嚿钱打好关系，如何那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讲嘅人系咩人嚟嘅咧 ？Hobby Japan 入边嘅 蒙斯。外判文师即系佢叫制作嚟简单嗰个就咩咧？Hobby Japan 佢每月定啲做啲主题。咁呢佢就话去搵啲模型师去帮你砌佢模型师有啲系佢自己公司里面人亦都有啲系其他模型即系嗰啲模型组织嘅人嚟嘅。因为你讲真你间公司冇人个模型师识砌晒所有模型㗎嘛。咁有啲专门嘅咁咪会掟出去搵出面去嗰啲外判囉。咁样嘅。 佢就系呢类咁样嘅外判制作啦。咁问题就系、是。喂先生你咩身份你可以靠关系咁我系咪可以做埋一样嘅嘢先唔可能㗎嘛。即系咁个结果就俾人烧捻到黐筋啦真系。即系 唔係好多人去燒佢，但係嗰個怒火呢係遠超於 Copy Japan 個編輯㗎。即係嗰仲可以話講嗰啲唔負責任說話嚟嘅啫，都係呢件呢直情係你已經攞著數得了便宜還賣乖，呢啲最撚乞人憎㗎嘛。 因為講啲就係你做模型師，你做製作嚟，即係話你專業模型師，假如你職業嘅。你職業模型師，你同呢你好有相信應該嘅大佬，你同佢攞幾多貨啊？我哋一般業餘嘅冇可能攞咁多貨噶嘛。 我唔止啊，佢直情靠關係係唔止係呢一樣嘅，甚至可能係靠 copy Japan 嗰邊嘅關係可以攞得到。無論呢啲係咪事實啦，但係大家聽到第一樣會諗到呢樣嘢先。 唔係，就算唔靠 copy Japan 啦，我職業砌模型嘅，我每句同佢相信嘅鋪頭攞好多貨。喂，你梗係熟噶，但係喂，我可能一句砌先砌，我可能幾兩三個月先砌一盒模型，我點同你比啊？冇得比嘅，大佬。 啊，咁啊，结果又系呢个剥夺咁啦，咁即系我攞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啲，我亲身例子啦，就系动漫节，大家排队排到抽筋，咁我系记者，我用记者嗰边入场嘅，咁我梗系唔使排啦，咁我唔会走出嚟笑鸠排到黐筋嗰阵，你哋班友仔，你哋唔努力，所以咪排两三个钟咯。如果我讲啲咁嘅嘢出嚟，我唔好讲我讲唔讲出嚟啦，你哋唔打柒我。即系咁简单嘅事嚟嘅啫嘛，即系呢啲嘢，就算你真系咁谂，嗱，先讲我冇咁样谂嘅话， 工作嚟啊嘛。 而要就算你真系咁谂，你唔好讲啊，大佬，即系，唉，啲人喺 Twitter 度自爆嗰啲嘢事，真系，我真系唔知点讲嘅你啊，即系。 咁我哋讲下另一得奇，更得奇啦！呢单嘢其实我最初睇新闻，我唔知道，原来即系有关 A C 之事嘅，就系女子高生杀人事件，唔系有个女子高生俾人杀咗，然后弃尸。 然后后面再发现咧，那个凶手即系一个三角关系，无论系虽然冇落手杀人，但系系件事嘅主因嗰个啦，仍系受害者啦，定系行凶者啦，三个都系底边 V 嚟嘅，底边就系冇乜人睇嘅啫 ，Vtuber 嚟嘅。咁件事就好八点档嘅，其实就系、是、男方睇中受害者，不断咁骚扰佢，沉船啦，简单讲就系想追求佢成，咁但系佢自己又有女朋友嘅，唔系女朋友啊，结咗婚前夫嚟嘅。咁佢好唔爽，喂呢条友仔，你真人长什么样子你都冇见过，但系你又沉晒船，即系嗰啲妒忌心啊，嗰类嘢出咗嚟。咁佢咧就揾个女子高生个受害者，就去买佢啲画，佢系画画嘅，买佢啲画嘅名义，得到咗佢个通讯地址啊，咁啊走出去佢嗰度约咗佢出嚟，咁啊杀咗佢弃尸，有件咁嘅社会新闻事件啦。咁啊，其实同 A C C 最大关系，只不过三个人都系冇人识嘅底边 V 咁解啫。所以我哋睇睇，即系好白点档咯，老老实实。系贵圈真乱，见我台湾 fan 入边讲最捻尖酸刻薄、最捻面嗰句就系台湾嘅 V 嘅八卦都输俾日本嗰边。喂，你啲什么红头之乱都系咁捻小事，报警啫嘛？呢度唔捻使报啊，个警察围稳上门啊，杀人案啊，大佬！ 杀人弃尸啊，大佬！系报系上埋新闻版，系仲系头条嗰只嚟嘅。 系啊，结喺社会版见到 嘅。因为日本其实杀人案其实都唔少嘅，但系去到就咩咧？你打开嗰啲新闻 app 咧，会上头条嘅其实系相当夸张噶。因为始终就系今次嘅受害者系女子高生，又女子高生无敌嘅。 仲要系同不伦相关啦，又咁啊 juicy 啲啦，咁样啦。 系啦， 咁我哋唔提太多啦。反正我就算话你听佢系边个， 你都唔会识嘅。 我手上有资料嘅，但系讲你到嘥气真系。咁啊好啦，去翻啲同日本同鬼佬相关连结嘅嘢啦，因为你要过到过去啦。咁就系呢个 Call of Duty 出 DLC 嘅合辑 packing 咁样卖啦。入边个美术入边咧就俾人捉到，呢张图咁熟口面嘅，跟住发现原来系哥布林杀手 OP 入边阿女神官嘅眼嚟嘅。即系仲系点得起嚟，系纯粹加工嘅咋，描图都唔系，纯粹将个图加工制成嘅。 冇啊，因为睇睇佢眼睫毛已经知啦， 叠都唔捻使叠啊，真系佢纯粹就系加个滤镜，加少少效果落去咁解罢啫嘛。因为喺东亚圈就相对冇咁夸张嘅，但系欧美咧，就算 ACG 我成日都咁叫啦，但系打机嘅宅咧系会歧视啲睇动画漫画嘅宅嘅。但系佢就系即系话，你成日都睇唔起我哋。而家你搞啲嘢就睇，真系偷我哋动画嘅图，仲要系偷欧美都几红下嘅哥布林杀手，即系真系钱翻鸠佢哋啦。虽然就同我哋之前一路相关嘅冇关，但系咧，我哋动视报说咧又继续喺我哋嘅新闻关系啦。Call of Duty 乜因为咁，我只能讲家门不幸。今次真系原捻全同前面嗰扎嘢冇关嘅。你真系要讲嘅话，就只不过系可能呢间公司嘅有 SOP 啊、啲操守啊嗰啲有少少问题。即系成日都讲啦，呢类咁嘅攞咗人素材，好多时都系网络唔知边度执翻嚟嘅。佢唔系真系全身偷嘅，系纯粹贪方便喺网上求其搵张图啊执翻嚟。佢甚至唔知道佢原本出处喺边度，就系觉得张图好适合咁解嘅啫。 咁當然你都唔啱規矩㗎啦，咁但係有啲公司，啲公司有啲操守唔多掂嘅，咁你咪上梁不正下梁歪囉，最多係咁樣講，要真係燒到成間公司嘅話， 嗯， 其實就好小事嘅，不過攞上面攞出嚟睇睇咁解啫。咁啊， 我另一單其實即係時候都好小事嘅啫。 仲有點解要攞出嚟睇呀？因為呢好多人呢原本已經冇乜興趣㗎啦，但突然間咦、有啲興趣喎。就乜嘢呢LE, 咁大家細個兒時回憶啦，細個。我中學嗰陣時成日一放學同班 friend 走去連線咁啊。即今次唔係打你返去世界呢個一代啦，咁今次就係出新 LE4, 咁佢出新版就唔好出奇嘅，因為之前都有 remaster, 有 Full HD, 你都估撚到佢係想出新版本㗎啦。我哋應該會攞出嚟睇呢，就唔係因為佢出 LE4, 而係其中一個我哋叫做咪咪級嘅回憶嚟㗎啦嘛，請給我黃金嗰啲呢，中英用普通話讀㗎嘛。佢今次呢入面除咗有正常嘅普通話語音之外呢，佢加咗個古語音。我先唔好個遊戲搞成點，我未玩，我唔知道。但系呢个考据啊，嗰类嘢咧，真系做得十足厉害啊！你要复原翻古语言系一种好麻烦嘅事嚟嘅，佢真系揾翻扎啲语言学家咧，去尝试复原翻几个文明都有翻古语音啊！咁当然都大家估估得到啦。嗰阵时嘅中文，我哋复刻翻个中文啦，咁佢有中国人混族啦，入边嘅语言同我哋而家就肯定唔一样噶啦。咁佢就揾翻啲唐朝嗰阵嘅古语。我听嘅感觉咧，就系有啲似洛河语同粤语有少少 mix 埋一齐，而前者比较多嘅，即系咁好正常咧，因为本身咁样演变出嚟噶嘛。 因为其实咧呢样嘢，我简单解释下就系、是，其实咧现代嘅普通话系北方语言啦，大家知啦。其实即系古代汉语系比较接近广东话嘅，音符就好多嘅。所以你其实直接好多人都讲过啦，你念唐诗嘅话咧，你发现到咧用粤语读唐诗咧系流畅过用普通话读唐诗嘅。 即系呢个主要系韵味嗰方面嘅问题。 系啦， 咁好得意啊！嗱，先讲啦，其实系咪真系似粤语咧？其实唔似啊，你听一听你就知噶啦。你自己上去 LE 嗰边搵翻嗰个 PV 翻嚟睇下，其实就唔似嘅。不过相对现在嘅普通话，因为现在嘅所谓普通话系几百年前嘅满洲语同好似唔系已经叫做洛河语噶啦，我唔记得中土嗰阵时，总之古汉语啦。嘅混合版嚟嘅，所以其实我哋用粤语嘅人听起嚟咯，反而就系有啲似普通话嘅，有啲似嘅，你有部分说话你系估到嘅，但系原因系基于似普通话，而唔系因为似粤语。咁但系你可以咁讲，其实中国语言本来就有900多万种方言，所以虽然就共用咗呢个中文字，但系入边啲发音系完全唔同嘅，呢、这个就已经过咗好多年噶啦。所以就可以点解啲人有啲人就会开始话，我净系冲住呢个语音。我已经有啲兴趣啦，就系、是、听下当年嘅中文系长什么样子嘅，而且佢唔止中文嘅喎，仲有英文有法文，净系讲古英文，你听下古英文就知原文同而家嘅原文全唔一样嘅。虽然英文人会听得明，反而个变化比我哋相对比较少，只不过英文唔好啦。咁有啲新奇有趣嘅嘢啦，咁几得意。同埋佢哋咧啲用普通话或者国语嘅人都系噶，话似广东话，我谂似到尾啦。即系 讲话似佢，不过我承继咗某部分嘅音节咁样啦。 吓、啊、咁 即系因为我哋唔系语言学家，我哋唔敢讲，你咁讲啦。 记得呢个一回事咯，即系难得有件事系同广东话相关嘅。我哋 A C 之新闻有几何同广东话相关嘅真系。 做咯， 即系好啦。咁 嗱，讲下嗱，讲下咧，因为拆开讲一讲嘅，其实咧喺我录音之前几日咧 ，F G O 迟咗成个月嘅泳装活动，即系人哋泳装活动出晒啦，完埋啦。咁 Face SGO 嘅泳装活动先至嚟，原因好 简，适应全球暖化，所以呢个夏天延长咗九月先系出泳装活动啊！你好得噶啦，你 唔系最主要一就系首先八月头2.6张最后一段终于实装啦，咁跟住然后就月姬 remake， 咁为免你班友唔得闲玩月姬就怪怪 SGO 嘅话，好我将 SGO 褪后一个月，褪到九月。头啦，即系九月八号嘅九月头啊，当佢系先出，等成迟咗成个月，平旧年八月头嘅。咁咧一朝咁其实冇讲嘅，咁就嗰啲嘢啦，因为冇肯定冇旧年咁好噶啦。重点就系俾人阿苍月画嘅校替，啲人话好啲人嘅苍月式画风咯。冇立体感，比例奇怪，条颈太长，诸如此类嘅卡嘢。咁其实我个人啦，我个人觉得其实都还可以嘅，虽然有啲怪怪地，但系当然俾人闹啦，一定系。 睇落去就我唔知係咪因为佢惯咗男女用同一套骨架，但係男性嘅骨架同女性骨架其实原本全唔一样㗎嘛。即係我成日屌啲艺娘就係画条女画佢係仔嘅原因就係因为咁样个骨架完全两回事嚟嘅。因为你画个仔嘅骨架然后套个美少女样落去呢係非常重嘅违和感㗎。咁啊中意呢单嘢就係其实一样咁嘅情况。佢就惯咗去将男女嘅骨架 mix 埋一起。 佢变成你话佢系男，好似有啲太女嘅感觉；你话佢系女，又有啲太男嘅感觉。我只有骨架， 同埋条颈太长，即系冇立体感咯。即系佢即系有，不过算啦。即系我觉得又冇乜所谓嘅。 你唔系科班出身，即系唔系美术出身嗰啲咧，就成日会有噶啦。 即系佢本身，因为咧，苍月咧本身咧喺Timon里面咧，佢会有上色嘅。佢就唔系画，佢即系佢唔系画角色系上色部分嘅。咁呢方面咧，同埋俾一吐槽就系、是，你之前画夏洛蒂本家同埋画山神女都冇问题噶，点解忽然间有问题啊？你退步咗嘅你，即系依下俾人吐槽嘅啫嘛，主要系。 咁有可能有冇俾人执过，或者佢嘅成分有几多，甚至系有啲画家系神经刀嚟噶嘛？你知噶啦。 咁系咁啊，不算啦，呢个系冇所谓嘅，我又觉得。 我比较想讲佢个一件开箱几多年啊？因为佢之前出咗个笔，就系一揿佢就会成嚿轻 Q 咗机。 哦，一件开箱其实有啲唔同嘅，因为以前嗰只开箱就系属于就叫 Wingdom 性咁样，每次开十个箱就随机出现，而今次就系咩？你打怪物有啲补箱咁咧。你一件开箱就有啲唔同嘅，同以前嗰件开箱两个概念嚟嘅。严格嚟讲，唔系个 嘥时间嘥到咧，真系咁。而家终于就咁啊出 有啲唔同嘅。其实呢个系真系咁讲，就系唔好开心住。呢个系统未必会用得落之后我所谓嘅拆箱活动里面嘅 拆箱嘥时间，我已经觉得系有啲咩噶啦。即系连开箱都嘥时间呢样嘢，真系我见你哋打嗰阵时候，我真系觉得好难痛苦，睇到佢系痛苦。 超讲真，超痛苦一个打古战场。 咁你睇人嘅啫。 一支好擦伤，一年得嗰两次，而且每次整咗两三个礼拜。我哋超监大人咁样，得闲冇嘢做啊，擦又打古战场，又要刨嘢，又龙嘢。 其实一个月得三四日嘅啫，不过算啦。 咪嚟就一年咪年都咁做咧，个个月都咁做咧。 咁啊，系啦，咁 好，讲到呢度口水都干啦，等我头饮杯水先唞一唞，下一 part 继续。